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47章。在痛苦当中，我彻底就晕了过去。在我就快失去意识那一刻，我几乎认为自己就是这么大的，但是我没想到自己还会有醒过来的机会。等到我擘开眼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首先看到的是朦胧的火光，跟住就是浓浓的血腥味。我微微地动了一下，身体传来了一阵阵的剧痛。我耷低头一看，发觉被咬的地方已经处理过了，用绷带就扎了上来。我目光一转，我发觉自己身边的还瞓着其他人，几乎全部人都受了伤。离我最远的位置是欧阳轩，他又抱着只脚，将个头就埋在两个膝头哥之间，发出了阵阵的抽泣声。我有啲惊讶，强撑住咁坐起身，咁先发觉喺正中间呢一个篝火嘅旁边，企住系手足无措嘅豆腐。佢一见到我醒嚟，就好似想喊咁，即刻跑过嚟，声音震晒咁讲：对唔住。我深深咁吸咗几啖气，咁先发觉我哋仲系喺嗰一片嘅胡杨林里边。而在无几远是一片修罗地狱感的场景。这个是光明和黑暗的交界处，可以看到无数的残肢断臂，都是那些王府的尸体。除了我和欧阳圈之外，其余的人还在这昏睡着。在清醒的瞬间，我脑里面真的有点混沌。过了阵间清晰过来之后，我睇住豆腐佢嗰一副天要冧落嚟嘅神色，我只能缓和咗语气，亦都冇再揾佢算账嘅打算啦。我话讲唔使急，事情到底咩回事呢？豆腐睇咗一睇喺远处仲喺度喊住嘅欧阳圈，神情啊内疚无比，断断续续咁讲起咗后嚟发生嘅情况。当时嘅嗰啲王府呢就真係好疯狂。豆腐一开始就真係吓到缩晒，佢呢就只係顾住匿喺丝线旁边。后嚟见到情形紧急，佢先不顾一切咁准备去搵嗰啲王府嚟搏命。於是佢就对住丝线大嗌一句：杀咗佢哋！其实呢佢呢句话根本上就唔係对丝线讲嘅，而係对自己讲嘅，完全係为咗壮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句话一出口，丝仙竟然停止了奶血的动作，猛然之间开始屠杀起那些王府起上来。豆腐先是大惊，跟住就好高兴了，他亦都开始放暗枪。那个过程的血腥程度就不用讲了，不过大家呢或多或少都被咬惨了，一个两个都晕了过去，唯独欧阳圈由于当时豆腐是向他跑过去的，所以呢事先最先去救的就是他。身上边没有被咬，只不过在面上边就画了一条长长的疤。我即刻意识到欧阳圈喊的原因，其实呢人面恢复的能力呢是很差的。这位姑娘靓女的面上边就肯定会留有伤疤了。豆腐一面内疚，他就将责任全部揽落自己身上讲：哎呀，都是怪我太细胆啦，如果一开始我企出来你就不会受伤，圈圈亦都不会。我拍了一拍他的膊头，没再多讲。我知道豆腐这一次似乎真的很喜欢欧阳圈，所以这一阵他的心情肯定是很痛苦。不过讲实话，欧阳圈对于我来讲倒是没什么所谓。充其量就是可惜了一点，毕竟一个这么漂亮可爱的女仔就被毁了容，那么实在不是一件叫大家可以高兴的事。不过我还是安慰了豆腐一下说：唉，当时环境凶险，哪个都没估到，现在大家都还活着，那算是你的功劳了。豆腐没出声，我呢本来就是想 氹下佢，等佢宽心啲嘅啫。但系我发觉自己呢一次好似失灵喎，一时间我都唔知应该讲乜嘢好。豆腐就同我整咗啲食嘅，我一边食就一边睇住喺佢旁边嘅诗仙。讲实话，我而家心里边真系非常之震惊，因为根据豆腐嘅描述情况嚟睇，讲明诗仙而家已经可以开始听人指挥啦。只要佢能够听到人嘅指挥，咁摆喺我哋面前嘅就有好多嘅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谂咗一谂，对诗仙讲：你过嚟。诗仙嘅眼珠啊碌咗一碌，喺我身上啊停留咗唔到一秒，跟住又是拧开咗，一边啊跟住豆腐，一边又掀起自己件衫奶上边啲血。睇个样，佢已经有咗一啲比较朦胧嘅意识，唔鍾意自己身上边嘅血迹。我心一喐，諗起咗嗰一套雨衣，嗰一件咁嘅羽毛披风係防水嘅，一盆血泼落去，啲血係会顺住佢流落嚟，一啲痕迹都唔会留。於是我对诗仙讲：仲记唔记得你以前件衫啊？嗰件衫俾人抢走咗嘅。诗仙过咗阵间，先慢慢吞吞咁讲出一句话：件衫血要。我讲：你系咪想话要翻件衫翻嚟啊？呢一句话对于诗仙嚟讲，可能真系过于复杂。佢又歪咗歪个头，木立个目光啊望住我，亦都冇再讲嘢。豆腐明白我嘅意思啦，佢又讲：喂，老陈，我哋而家队伍里边伤嘅伤，而且一片绿洲亦都唔见有啲咩古遗迹啊！我哋睇嚟可能呢次计划啊算废咗啊！我睇咗一睇冇几远处昏睡住嘅砖碎讲：废唔废呢就等佢决定啦。不过小豆，呢一次好在你嚟咗，唔系真系后果不堪设想啊！豆腐而家嘅情绪仍然都好低落，佢又叹咗啖气讲：唉，听你求先嘅意思，你系想叫木头去将嗰一件咁嘅雨衫啊攞翻翻嚟？我拧咗一拧头讲：我只系想试探一下佢嘅意识嘅啫。嗰件雨衣就算要攞，亦都唔系而家。而家佢啊真系太棘手啦。豆腐似乎喺度谂紧啲乜嘢，我好少见佢有呢一种咁嘅神情嘅。呢条靓仔咧一向啊有乜讲乜嘅。但系而家似乎真系懂得隐瞒啦。从另一个方面嚟讲，亦都可能算系一种成长啦。但系唔知道点解，我心里边就几难受嘅。过咗阵间，豆腐突然间讲：，我有一个谂法，如果想要诗仙嘅意识长得快一啲嘅话咧，就一定要同佢整啲食嘅。我觉得地鬼王系一个唔错嘅补品嘅。豆腐嘅话就同我不谋而合。当然啦，我哋嘅目的系唔一样嘅。我系想同爷爷报仇，而豆腐睇嚟佢真系想同阿诗仙搵啲补品，等阿诗仙啊早啲养出嚟。我啊岌咗岌头就冇讲嘢。豆腐呢阵时嘅眼光就望向咗喺远处嘅欧阳轩，眼中嘅惭愧之意更加浓。我平时总系觉得豆腐呢就真系几坦荡荡嘅，佢内心呢就真系阳光到想人哋去打佢咁滞嘅。但系而家睇到佢呢一副样，我反而觉得呢有啲气恼啦。我不由得咁讲：唉，系佢自己要跟住嚟嘅，出咗咩后果都要佢自己承担噶嘛。豆腐啊讲：唉，我冇能够保护佢，我真系……我打断咗佢嘅话，冷笑咁讲。你点解要保护佢啫？俾个理由我啊，系因为鍾意你唔知道咩？佢系砖碎嘅未婚妻嚟嘅，系京城国家嘅五小姐，佢哋两家联姻，砖碎想吞国家嘅产业，你觉得你算乜嘢啊？豆腐一听完，成个人就好似被雷击咁。佢过咗阵间讲：唉，知知你早就知道咗啦。系啊。咁你点解唔早啲话我听啊？我就讲：我一直喺度试图阻止住你㗎啦，你又系咁黐埋佢， 唉，不过先三日啫，而家仲未到话要生要死嘅程度。呢件事同你又冇咩关系嘅，佢又毁咗容，你烦咩啫？烦嘅应该系尊瑞至啱啊嘛。豆腐即刻闹，啊你只仆街仔啊！跟住佢一拳威过嚟，我而家受咗伤，行动又唔方便，佢呢一拳我食晒。成个人就系咁俾佢一锤就打咗个地下上边，个面呢就肿咗一半。我而家心里边嗰把火突然之间逢一声啊起咗上嚟，谂住啊唔理伤势同佢碾一镬噶啦。呢条僆仔跟住眼泪汪汪咁讲：，其实咧你讲得都啱嘅，我哋认识都冇两日，仲未到话要生要死咁。再讲啊，佢亦都唔中意我。不过我真係好难整，我真係太冇用啊。喺以前我成日都拖你后腿，而家连队伍里面嘅一个姑娘我都保护唔到。你冇睇到嗰一条疤真係好得人驚啊。如果我勇敢一啲早一啲去救佢，咁佢而家就唔会变成咁样啊。佢话音刚落，欧阳圈好似听到豆腐嘅喊声咁，于是佢就担高个头向我哋呢边望咗一眼。一瞬之间，我睇到佢原先好靓又可爱嘅面，一条长长嘅血痕就从个额头上边一直斜斜咁延伸到鼻梁。喺火光当中，嗰一张带住泪水同埋怨恨嘅面，隐隐咁等人哋觉得恐怖。我就收返个目光，心里面嘅嗰把火即时就减咗一半。我叹咗一啖气，最后拍一拍豆腐个膊头讲：唉，人生总有一啲等自己后悔嘅事嘅，亦都总有一啲冇办法改变嘅。冇咩如果嘅，冇任何人有义务保护边个。如果呢一次唔系你，我哋所有人都会死晒喺呢度。所以呢，你又冇做错乜嘢，如果你而家真係难过嘅话，可以再打我一拳㗎。吓、啊、真係嘅？我好平静咁讲，咁咪梗係假㗎啦。豆腐咁啱抹眼泪，似乎呢度回过气嚟啦，佢又讲：我以后要好好咁照顾佢。吓、啊、我而家怀疑自己系咪听错，我讲欧阳圈小豆。我已经同你讲得好清楚㗎喇，佢係尊瑞嘅未婚妻，而且佢而家毁咗容啊。豆腐正想开口，忽然之间欧阳圈就企起身，向住我哋两个猛冲过嚟，手里面仲显然攞住一支手枪。嗰一块原先呢好靓嘅面上边布满晒怨毒同埋失控嘅眼泪，大声咁对住豆腐讲： 都是你，都是你这个软弱的软骨头，我不喜欢你，你是专门想看我变成这样的样子来奚落我，是不是？我杀了你。 好显然，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欧阳圈可能就是未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打击，他承受不到这种痛苦，所以他就将怨恨要发泄落豆腐的身上，认为是他救人救得太迟。这个世间的人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你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不满和不公平转嫁到一个看起上来温和善良的人的身上，于是这样人就渐渐从好人被逼成了坏人，最后那些人转过头又开始抱怨这个世界上边为什么是没有好人的。所有的人的心里边都住着一个魔鬼，在现在欧阳圈就将自己的怨恨和痛苦转嫁到落豆腐的头上。我愤恨无比地大声地讲：你停手！豆腐现在被欧阳圈地劈头盖面的指责闹到呢就成个懵了，一时之间竟然不识得闪。而欧阳圈已经失去了理智，猛然之间他的手指就扣动了手枪的扳机。